sharp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五和 FM 九九，我们两台来同时为大家推荐的将于7月24号来出发的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周， 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 好，那下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安神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这个小记者夏令营。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安神老师。 喂，安森，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再次和大家来聊聊今年夏天我们的这个英国伦敦的游学营的一些情况哈，回答一些大家啊，特别是我们的学生家长啊，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 好， 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留学营的活动。 这次的这个留学营呢，实际上呢，就正如我们前面几次这个节目当中所说哈，就是在今年的7月底到8月中旬呢，会是一个15天的这样的一个游学营。那么这个游学营呢，从北京直飞到达伦敦呢， 同学们就会这个住到寄宿家庭当中去。然后第一周呢，我们会在一个专门的营地里面哈、啊。那么这个营地呢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英国的学校啊。那么这个学校呢，在2005年之前呢是一个女校，后来2005年的时候呢改成了混合性别学校哈、啊。那么这个学校呢，地理呢是位置哈、啊、是在这个英国伦敦四区的肯特郡，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校园， 挺靠近市中心的。 每天会在这个校园里边。 对，非常靠近市中心、四区， 是在四区，对啊。那么每一天呢，同学们会在这个校园里边呢，会上英语课啊，会和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学一起啊来上英语课，是一个国际混班的这样的一个教学。那么每一天的这个下午呢，我们会在这个伦敦哈、啊、安排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游览，包括比如说啊伦敦的一些标志性的景点啊，比如说像大本钟啊、啊伦敦眼啊、伦敦塔桥啊、大英博物馆啊。格林威治天文台啊，这样一些地方哈、啊，这个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在第二周呢，我们会离开伦敦哈、啊，到这个曼彻斯特，到伯明翰，然后到湖区哈、啊，到这样一些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去啊，让大家来领略这个英伦的风光。那么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在第二周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走进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啊，这个全世界排名在前十位的大学，只要提到英国就不能不提的这两所大学，就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对。没错、 对，这非常这两所非常著名的大学也是在我们这次夏令营的行程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到这个两个大学去来见识一下这个世界顶尖高校的风采。 没错，而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觉得哈，不仅仅说孩子能够收获到这些，他还能够玩到很多好玩的东西。因为有很多家长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咨询说，哎，你们那个行程里面有没有那个哈利波特呀？我就会说有的有的，好像家长们对这个哈利波特应该还是蛮感兴趣的，很多孩子都是哈利迷。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会安排大家去到这个霍格沃斯魔法城堡，去到它的内部去近距离的参观游览。而且在城堡 对这个江帆说到的这个呢，其实我要打断一下哈，实际上呢，这个城堡的这个拍摄地哈其实并不是这个城堡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哈利波特这个电影呢实际上是在很多个地方拍摄的。 对，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会到牛津大学的这个基督学院啊，基督学院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礼堂一样的建筑呢，实际上是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哈，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特别特别漂亮的那个食堂哈，其实就是在那个建筑当中拍摄的。但是也是因为呢，这个建筑呢在拍摄了哈利波特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有名了，我们这一次呢安排了这个地方，可是并不敢保证大家到那天一定能够进得去哈，因为不管是学校还是当地的政府呢，大家都很喜欢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现在举办各种各样活动的频次呢特别特别的频繁啊，所以呢我们会安排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大家就看看运气了。当然英国的主办方呢也一定会提前去预约，看看是不是那一天呢如果空着的话，大家就可以到里面去想象一下，哇，你就站在哈利波特空中到处都飞着非常这个漂亮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了。 其实除了这个食堂，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还有哈利波特的另外的一个取景地，叫做阿尼克城堡。这个阿尼克城堡呢，我们也会进到内部。阿尼克城堡其实是哈利波特学院电影里面哈、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就是他学骑魔法扫把的那一集。也是小金球这个比赛的时候那一集取景地就是这个阿尼克城堡。 所以呢，就是这一次啊，对于这个小朋友们来说哈、大家啊有的学也有的玩哈、重要的是开阔眼界，大家有一个真的和世界拥抱的这样一次近距离拥抱的这样一次机会。 好，其实除了这一个，还有一点我们家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说孩子去了之后，哎呀，这个英文成绩确实是是吧，因为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给大家做这样的解答，但是这两天仍然有很多的家长在问我们家孩子英语不好，甚至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问我， 他说哎呀姐姐那个我在班上成绩是倒数，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宝贝儿你已经18岁了，你18岁你的英文成绩难道你不足以应付你的日常生活吗？ 回来以后就变好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呢确确实实哈是家长的最关心的一个的， 会有很多不自信在里面。 对，家长很担心，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到了国外去以后呢，如果英语不太好的话怎么办哈？啊，如果不能沟通的话，孩子会不会受欺负？或者是会不会这个沟通上面有障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哈等等？其实我个人觉得不会哈，因为实际的案例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呢，他只会说 yes 和 no。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呢就是很坚定的，就是一定要让他出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孩子呢就跟着我们去了，15天的时间下来呢，这个孩子学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还度过了一个特别特别愉快的一个暑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哈，首先就是刚才江帆讲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家长呀总是不那么自信， 对， 不那么放心的把孩子放到一个看上去陌生的环境里啊，大家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的孩子是不是能适应这个，是不是能承担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我们还是要说家长们要给孩子充分的信心。你会发现啊，你给孩子一点点信心，孩子会成倍的回报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到的，到英国去的这十几天的时间，因为住在寄宿家庭，每一天呢都要和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啊，寄宿家庭的哥哥姐姐在一起交流。上课的时候呢是一个国际混班的一个教学，在旅行的时候呢有英国当地的大学生呢来做这个志愿者，所以呢这是一个全英语浸泡的环境。那么孩子呢最大的收获呀会在于他发现开口说英语并不难，学习英语并不难，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孩子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回来之后哈，会对他的英语学习呢有极大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们的主办方呢也考虑到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如果您的孩子确实英语水平比较差，在寄宿家庭调配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会给您调配一个英语略好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来和你住在同一个寄宿家庭里， 同性别啊，同性别 沟通，哎，当然是同性别，对不对？那么，如果要是说这样还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没有关系，还有我们的领队老师，还有英国当地的这个服务的老师来帮助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这个用你的英语单词。在那个地方马上学到的英语单词，再加上你的肢体语言，你可以处理一切你遇到的事情。 对，好，非常感谢安森。那么这时间我们不得不进广告了。 对，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最主要的也想和大家说一说哈，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钟，那我们这个好音乐99和慢生活895电台为大家举办了一场针对这一次活动的宣讲会。宣讲会的现场呢有独属于好音乐99和慢生活895的精美的小礼品给孩子们准备好， 有一份精美大礼要送给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现场签好到了之后就可以领取这一份礼品了。同时如果说现场报名的话，还会有很大的一个优惠福利政策。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会有大量的往期的视频照片，都可以给家长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同时啊，我非常建议的就是，如果孩子有空的话，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因为小朋友们，因为上个周我们已经办过一场宣讲会了， 对，没错，还很多家长过来。 对，上个周的那一场宣讲会的现场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孩子们现场就熟悉了，所以孩子们就说：“哎，你商量，你和你这个同学一起去英国好不好啊？”说：“好啊，好啊。”两个小朋友就开开心心的就一起手拉手就走出去了。 对，是，所以呢，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哈，上午10点钟会在我们的电台会议室，我们会办有一场这个宣讲会，到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实地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小记者夏令营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现在呢，马上要进广告了，在进广告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我们的电话呢和微信都是同时为大家来开放的。 电话号码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电话微信同号哈。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也是

来自麦当娜的一首老歌哈 American Pie，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7月24号出发的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相关活动。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钟在我们电台会议室来举办的这次宣讲会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次小记者夏令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那地址呢是在石景山区。如果是大家要有兴趣过来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过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把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大家。 可以来现场见见小周老师的真言。 同时呢， 见一下安森的真言。 对，我们同时呢，也会给所有到场的朋友呢，准备了一份礼物。 到场签到就会有礼物，那么现场报名呢也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给到大家。那我来说一下报名方式吧，就是添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哈，13552053567，13552053567。 对， 要提醒大家，这个添加微信的时候，在验证信息里面一定要备注上您孩子的年龄以及性别，比如说是10岁的男孩还是8岁的女孩这样，或者说是16岁的男孩女孩。 对， 因为我们这次的年龄限制呢是8到18岁。 对，大家呢先报名哈，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提前的准备座位啊，所以还有礼物哈，所以大家呢提前来报名一下。我们的地址呢是在石景山区，那我们电台会在周六的上午10点钟左右来举办这次活动的宣讲会。我们的联系方式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安森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继续给大家聊聊咱们这个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相关的一些行程，还有住宿啊、餐饮这方面的情况。 对，安森。 好，两位主持人好， 好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一些景点哈。 对， 那我 行程当中包括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的是，咱们这次去这个孩子呢能够收获什么？因为安森老师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已经好几年都是带队老师了。那所以呢，我们想结合往年的一些经验，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孩子能够学到什么？ 其实说到这个收获呢，我想就很全面了哈。他这个收获的这个如果我们要是把它分门别类的来说的话呢，应该会有很多点。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可能还是给了孩子们一个近距离接触世界的机会哈。我们现在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呢是国际化的一代，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其实跟生活在英美发达国家的孩子呢差别越来越小。比如说我们的孩子都用 iPhone 哈，都用 iPad， 我们都吃麦当劳，都吃肯德基哈，都吃必胜客，可能这种差别呢已经越来越小了。可是呢，我们的孩子，对，到底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哈？你真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平时在电脑、在电视、在书本里看到了那么多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留存、人文的这样的一些留存，我们有没有机会亲自走到那个地方去触摸它一下，去感受它一下哈？我记得在上一周的这个宣讲会上呢，我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 可能从小学的时候吧，学这个地理课，我们就学这个格林威治的这个时间分界线哈。 对，没错。 我们说零时区的起点，东西半球的分界哈，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学了很多很多，我们都知道格林尼治天文台这样一个地点。 嗯。 可是，你知道格林尼治天文台长什么样子吗？你知道东西半球的分界线是什么样吗？ 嗯。 当你一只脚跨在东半球，一只脚跨在西半球上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嗯。 格林尼治天文台高度大概有多高呢？ 嗯。 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对。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亲自去过格林尼治天文台，你就可以告诉身边的小伙伴说，格林尼治天文台是在英国的一个高地上面，站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可以俯瞰整个伦敦。 嗯， 当你一只脚站在东半球，一只脚站在西半球的时候， 本初子午线， 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时间本初子午线。 嗯 嗯。 然后呢，到了格林尼治天文台，你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分界，那个地方有很多度量衡的原始的留存，一米是多长，一公斤是多重，等等等等。 嗯。 所以呢，你看这是不是给了孩子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 我们平时在这个书本上面看到过很多，我们不举这些学习上的例子了，我们说一点这个小朋友们会很感兴趣的哈。 嗯、 刚才这个江帆讲到了，就是这个《哈利波特》的拍摄，很多小朋友呢，《哈利波特》是从第一集一直追到了第七集。 嗯， 但是你知道那个转角巷那个原型是什么样子吗？ 嗯， 你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那个转角巷，你知道它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吗？ 嗯。 所以我们总是说呀，说我们现在呢要有国际化的视野，我们的孩子是国际化的一代，他连国门都没出过，你怎么让他有国际化的视野呢？ 他在 iPad 在电脑上看到了， 毕竟只是 对,、啊、 对，他没有实地的去体验到。 嗯，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在想啊、嗯、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接触世界的机会，你只有让他近距离的走近，亲眼去观看，亲手去触摸，我们才把这个能够叫做近距离的拥抱世界。 对，没错。 你给你的孩子一个机会，当然前提是你的家庭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嗯。 作为父母，我们有这样的视野，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信心。 嗯。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这个家庭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承担说一个孩子放暑假要花几万块钱到国外去哈、 嗯、 可能甚至国内的旅游呢可能都不一定是那么充裕的。 嗯，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其实还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见识世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收获。 对。 那么这周 刚才 六的宣讲会、我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图片视频，让大家看看过去几年的这些小朋友他们从这样的活动当中收获了什么，他们在国外的这两周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在宣讲会上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嗯嗯，好，那也欢迎您来到周六上午10点，我们在电台办的宣讲会。凡是到场签到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哈，大小朋友们都可以获得我们的89.5电台以及99电台的专属的礼品送给大家。同时如果您对这次活动感兴趣的话，那现场报名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在等待着大家的。报名这次宣讲会呢是完全免费的、 嗯、 所以你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哈，咱们一起先见个面玩一玩。那现场小周老师还有安森还有我都会去现场，那我们可以去碰碰面哈，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一起来沟通交流一下 到底长什么样、 对，如果大家呢想要来到我们的宣讲会现场呢，现在呢就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来报名了、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来准备座位哈，我们要统计一下人数。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那电话呢就是江帆的工作手机是135-520-5356-7 135-520-5357。 嗯，提醒大家添加微信的时候标注好孩子的年龄和性别，这样才会通过。 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首付低至20%，日供仅需36元，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详情致电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我心中的安宁。等到秋风吹过，树叶飘满地，还在默默地呼唤你。也许很久以前我就见过你，我心中的安宁。过了一天一天，春花又落去，还是不见你的影。也许你还没有来。心中的安宁，就算一年一年生命要过去，还在天上等着你。见到你就像在千百年前的梦中，从此 来自毛宁的一首歌曲《心中的安妮》，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慢生活895和行乐99。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在7月24号将要出发的英国伦敦小记者夏令营的相关消息。 没错，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节目的除了小周还有江帆，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多年带队的咱们的 安森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周六的上午10点钟，会在我们电台的九楼会议室呢，会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小记者夏令营的这么的一个推荐哈。 嗯，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当中，我们一起在现场来沟通交流，同时呢，也会有往届的一些相片，还有一些视频的资料，都会展示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 嗯，而且孩子到了现场也会拿到959和895的专属的小礼物哈。 对，每位到场的朋友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小礼物， 哎，一点小小的心意。 对，但是呢，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后呢一定要记得报名哈，因为要报名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座位，同时的话呢给大家准备礼品。 嗯， 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 嗯， 那报名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江帆的联系手机， 嗯，13552053567，13552053567。但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手机号码是我们针对这次夏令营的一个工作号码哈。 嗯， 您添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记得标注好孩子的性别和年龄，比如说是几岁的男孩或者是女孩，标注好之后我们才可以通过哈。 嗯，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的工作哈。那好，刚才呢安森老师呢已经跟我们的听友呢来说到了咱们这次学习的意义哈，就是能够让小朋友，能够让孩子们呢能够见识世界。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只是第一点啊，见识世界。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独立和自信这个能力的提升哈。我们其实过去几年呢可能家长最大的反馈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15天，但是我的孩子变得更独立、更自信、更懂事儿了。大家都知道呀，我们现在呢多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哈，就是现在如果是10岁到18岁还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这样的孩子的家庭呢，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在父母的这个庇护之下哈，往往会变得依赖感比较强， 对， 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到海外去的这段时间呢，真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孩子自己独立来面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我们想象的，哎，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哎呀，这个孩子变得很沮丧或者是怎么样的，反而孩子变得更独立更自信。 对， 我们的家长 不止一次，这点太对了。 对，在我们的这个家长群里面的反馈说，哎呀，我们家儿子变得就是特别特别的懂事，他终于知道原来爸爸妈妈的工作很不容易啊，送我到海外去参加这个很不容易，我要回馈爸爸妈妈。或者是你会发现孩子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了。我们很多小朋友其实在家里面甚至连袜子都不洗的哈，但是出去以后呢，孩子会发现，哎，原来我自己动手洗个袜子呀，原来我自己动手把卫生间打扫干净收拾干净，原来我自己起床叠被子把我的卧室收拾干净，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家长可能要反思一下了，是不是我们平时没有给孩子让他独立和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来自己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让我们的孩子出去自己锻炼一下，你会发现孩子会给家长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哈。 对， 这也是一点。 昨天我刚才、 就是 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哈，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我想到了，昨天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家长特别的逗。这个孩子呢去年的时候暑假去过新加坡也是半个月，然后家长跟我咨询的时候说，哎，你们有没有时间长一点的呀？这就15天啊。我说对啊，15天已经可以了。孩子说那去了一个月俩月什么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就，哎呦，就我们家孩子回来之后变化特别大哦，所以今年我就想让他多去一点时间，最好能去上个一个月呢，最好的。 去一年回来就不认识这个孩子了。 然后我说15天已经够了，可以了。 嗯， 这也是之前去过放手让孩子去飞的家长一个真实的反馈。 嗯， 他今年恨不得让孩子飞得更远一点，飞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孩子取得成效了，所以他才这样。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过往参加这个游学营的孩子呢，很多家庭啊是第一年的时候呢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说，哎呀，要不然试试吧，哎呀，家长的担心会特别特别的多。 嗯， 反而呢你会发现参加完第一年之后哈，家长马上就问， 哎，你们电台明年还办不办啊？你们明年要不要去别的国家呀？ 哎，别说明年了， 一定要跟着去。 对，别说明年了，现在有很多家长都在问我，哎，你们寒假办不办啊？ 寒假也会办的。嗯， 对， 家长已经开始呢，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尝到了甜头， 对， 这是非常大的一点收获哈。那么第三点收获呢，就是你有机会结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么这个呢，其实就要说到了我为什么不鼓励孩子参加学校举办的夏季的这个海外的夏令营哈。我记得有一个妈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家孩子已经天天恨不得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已经和张三李四王五待在一起了。 嗯， 他放暑假了，我还让他跟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我们鼓励孩子们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第一，你在寄宿上是一个多国混合的一个教学班，你有机会结交到不同国家的朋友。 嗯， 这个其实是孩子开阔眼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只有小朋友呀，大家就是在他们的那个交流的那个语境当中，在他们交流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当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孩子们很容易去体会，哦，原来这个国家的孩子是这样思考的，哦，原来来自德国的孩子是这样来处理问题的，原来来自俄罗斯的小朋友是这样来就是跟别人交流的。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既交了朋友又开了眼界，我觉得这个呀也是孩子的非常非常大的一点收获。 嗯， 对，他能够在跟不同的小伙伴的交流当中来了解到很多国家的异域风情，同时呢也了解到这些小朋友他的一个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哈。我们在这个周六呢，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个宣讲会，期待大家呢到现场来跟我们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那大家呢对我们这次活动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到宣讲会现场来跟我们的安森老师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带上自己家的孩子一起来。 宣讲会的现场呢，我们会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好独属于我们895电台和959电台的小礼品哈，给孩子留一份小纪念。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您报名，会有很大的一个优惠福利政策在等着您。 好， 同时说报名这场活动其实是免费的。 对，那如果是大家呢在周六的时候正好有时间呢，可以到我们电台的九楼会室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宣讲会。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进行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我们给大家预留好座位以及礼品。电话号码呢，请大家记好了，这是手机微信同号的13552053567，13552053567，13552053567。 好。添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上您孩子今年是多大了，那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这样方便我们的工作。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说你在学车？ 对呀，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周周抽 iPhone 7，抽免单大奖，累计13%现金返还。5月10日至30日，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封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就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我们在电台的会议室呢会有一次有关于这次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宣讲会，那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进行 近距离的沟通啊，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这次小记者夏令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对，你让小周老师体验一把当明星的感觉。 哦，不会的，我觉得明星呢是咱们的孩子。 好的，那周六上午的10点钟，我们在电台等着您。我们在会议室哈，场地已经准备好了，非常的漂亮，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现场呢也会给孩子准备好独属于895电台和959电台的小礼品。 嗯， 孩子可以拿回去做一个纪念。那同时呢，现场报名这一次小记者夏令营的话，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在等着大家。那么我们这一次行程呢，我可以说一下，时间是7月24号出发，由北京直达伦敦，8月7号回国，总共是15天的行程。行程当中非常的丰富，您感兴趣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给您发行程表。费用呢是40800，包括签证，一切所有的费用全包。出国呢，您也可以给孩子带一点这个买水、买冰棍的零花钱，是吧？就足够了。 对，但是其中的15天所有的行程全部都包含了啊。好，那大家呢，如果是希望到我们现场的话，或者是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报名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手机微号，手机微信同号。 对，电话号码呢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这个号码现在在开通两个功能，一就是您来报名周六的宣讲会，我们给您提前预留好座位；二呢，就是来向我索要这一次15天畅游不列颠小记者行程的行程表。 还有进行相关更进一步的详细咨询都是可以的。 对， 好，那下面呢，我们赶紧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记者夏令营哈，跟别的夏令营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他是小记者啊。 好，那有请我们的安森老师。 小记者营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哈，是最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的一个内容了哈。这也让我们这个产品呢和这个市面上其他的这个游学产品呢有了一个最大的区别哈，也有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孩子们在出去游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呢，他习惯于一走而过，一带而过哈，看看就算了。但是因为有了小记者的这个培训学习以及带队老师实时的督促呢，实际上是给孩子们的一个像小作业一样的东西哈。孩子们呢要把自己的所看所想所感用自己的相机手机用自己的笔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还要有条理有逻辑的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一次呢，带队老师江帆呢会给大家在这个行前啊，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很多这样的培训。对，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和国内的这个直播间呢做10次左右的这样的连线。那么每一次呢都会有1到2名2到3名的同学呢有这样的机会哈。那么连线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短短的几分钟十几分钟哈，其实是需要孩子用很凝练的很有逻辑的语言把你这几天的在英国的生活学习方方面面来和国内的听众做一个介绍。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素质上的提高。 对， 我们经常会遇到家长说呀，我的孩子作文写得不好，我的孩子不会讲故事，我的孩子的表达能力不好。来参加这一次的小记者营，15天的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这方面会收获很多。 我会给孩子安排好这样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在这10天的行程当中，我们会完成17左右的电台直播的连线报道。 对， 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在北京就可以听到孩子的声音，孩子从英国发回来的报道。哎， 对，是，而且的话呢，不仅是锻炼英语能力哈，同时呢对咱们的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是的，没错， 是的。 好，那我们家长哈，刚才有人加我的微信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去到当地是吃什么住什么。哎，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 好，非常简单的说哈，那么前半段呢大家要住在寄宿家庭里啊，寄宿家庭呢都是经过英国政府认证的哈，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我们会考虑到孩子的性别年龄方方面面啊，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住宿的环境哈。寄宿家庭呢会每天负责早餐和晚餐，吃得很好，体验这个英国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那么午餐呢，是基于前两次的这个经验呢，做了一次改革哈，今年开始。那么学校呢会给大家提供热餐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呢不太习惯像英美国家一样啊，中午吃冷餐。 所以呢这一次的前半段的餐食呢是这样的，那么后半段呢因为主要是游览的行程哈、啊、就会像是我们的旅行团一样，那么会带着大家呢一方面在游览，另外一方面呢会体验这个英国当地的美食。 其实我觉得寄宿在英国当地的家庭是融入英国当地文化最好和最快的方式了，因为孩子去了那儿完全就像一个英国的小学生中学生，他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孩子住宿到一个寄宿家庭当中，早晨爸爸妈妈送去上学，晚上爸爸妈妈来接，然后中途我们老师带领着出去玩呢，也会乘公共交通工具，坐公交坐地铁，孩子完全是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了。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本次行程当中一个很大的意义点了。 这十五天的经历呢，相信对于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是的，没错。那同时关于这场行程和活动哈，我们周六上午的10点钟在电台的会议室给大家准备好了场地，您感兴趣呢都可以到现场来了解一下。那现场包括我，包括小周老师，还有我们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安森，都会到现场去和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同时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电台独属的一个小礼物，让孩子们带回去做一个小纪念哈。还有一点我忘记了说，就是说孩子在这十五天的行程回来之后，那如果他非常出色的完成了我们的报道的任务，895电台以及959电台会给孩子们颁发小记者的